好，那我们从至今今天我们应该讲完，明天我们就满堂怎么合起来跟一些重要的道理阿弥陀佛，南无达斯巴嘎瓦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布达斯。你们可以起诵嘎哈尼亚玛达库萨勒那扬当三当巴达玛比萨麦切萨库朱切苏朱切苏瓦丘恰塞穆杜瓦纳提玛尼三度萨库切苏巴罗切阿巴基丘切萨拉胡卡乌提Santindriyo che nipako che apangabo kulesu ananubindo Nachakundang samachare kinchi yenye vinyu pare upavadeyum Sukino wa kemino huntu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Ye kechi pana bhutat Tasava Thavarava Anavasesa Dighava Ye Mahantava Majima Rasakha Anakatulla Dithava Ye Va Additha Ye Che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va Sambhavesiva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Na paro param nikumbete na 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Vyaro sana patighasanya na anyamanyasa dukham michaye Mata yata niyam putta mayusa eka putta manurakhe Evampi sababhute su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Mettancha sabba lokasmin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Udanga doce tiriyanche asambhadam maveram asapattam Thittancharan nisinnova sayanova yavatassa vigatamindo Etam satim madittaye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Dittincha anup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 suvineya gedhaṁ nahi jātu ghambhaseyyaṁ punaretiti How, 我们那个第一页我们结束了，现在从愿人们不互相欺骗那我们已经有送，我想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有那个本身的故事不欺骗朋友的好处有没有送，还记得吗？要不要我送那个 Metta Anisamsa 自心利益有两，有其实有两个，即第一就是11个好处，你们还记得？第二个是本身故事来的好，我送重复，然后我翻译大意，因为这个比较长一点Bahuta bhako bhavati vipavutto sakaghara Bahunam upajivanti yomitanam nadubati 谁不欺骗他的朋友，自己也要变成朋友，你不要忘记。他保护他巴哥巴瓦蒂维巴乌多萨卡嘎拉，他虽然他离他的故乡很远，他保护他巴哥巴瓦蒂，他吃很多，变成像这个不好喝上的肚子。他बहु तबको भवति विपवुतो सकाघरा बहु नाम उपजीवन्ति हैं तो रन खाओ था वही समय इन वही था पूछी पियन पन्यो पूछी पियन जी पूछी पियन था हाँ वो शेन सोंग चेंग पु जाय फनी बहु तबको भवति विपवुतो सकाघरा बहु नाम उपजीवन्ति योमि तानं नदुबति यम यम जनपदं याति निगमे राजधानियो सबता पूजितो होते योमितानं नदुबति हाँ वो फनी पुकान था ची नाई गे शाओ जेन है से ता चेंग से है से गो जा था दाओ चु सो हुआन यिन वे से मो因为他不欺骗朋友，好，重复诵，巴呼达巴哥巴瓦提维巴乌多萨嘎嘎拉，巴呼那木巴吉万提尤米达那那杜巴提，雅米雅米扎那帕达米亚提尼伽梅拉扎达尼哟。सबता पूजितो होते योमितानं नदुबति अकुदो सघरं एति सभाय पतिनंदितो ज्ञातीनं उत्तमो होते योमितानं नदुबति तीसंसुं अकुदो सघरं एति था हुए क्या完全没有没有生气，完全没有那些苦恼，所有的不好的感觉感激完全没有，在他的家庭里面大家都是朋友，所以他在他的亲属里面他是最好的最受欢迎，而且他萨巴亚帕蒂南迪多，他不管他是参加什么人会，他到处他们到处都会欢喜他，给他最高的地位，那是第三种，所以一定不要欺骗朋友，包括自己在里面，我们已经有提到，在所有的那功德说明结学跟清净的爱有关系的结，只有知真知他强特别强调两次，真知就是不欺骗自己，不欺骗朋友，你真知大家变成朋友，好啊，sakatwa sakato hoti garu hoti sagaravo vanakiti bhato hoti yomittanam nadubati他怎么不欺骗朋友，他sakatwa sakato hoti他尊敬所有的众生，所以他到处也受众生的尊敬。sakatwa sakato hoti garu hoti sagaravo， 他 garu 就是重，他很重视众生，所以众生重视他。 瓦纳基提帕多霍提，因为他总是总是一切众生，众生总是他，所以他的瓦纳，他的那个脸面，变成很漂亮，然后基提，他变成很有名，基提，基尔提，他成名很好，因为他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一切众生，不欺骗一切他自己的朋友，众生都是他的朋友。佛不要忘记克服不可思议的危险，那些不懂样的阿修罗，他们威吓他，他都叫他们朋友，所以他们变成护法，对不对？好像好啊，萨卡多ho ti garu ho ti sagaro vanakiti bhato ho ti yomittanam nadu bhati pujako labhate pujam vandako pati vandanam yasakitim chapapo ti yomittanam nadu bhati ti。 什么意思？不加过了把的不讲，他拜大家，所以大家拜他，磕头，阿弥陀佛，不加过了把的不讲，弯达过把的弯的弯达那不加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到处他拜磕头，所以大家都拜磕头他，以前的华人就是这样，对不对？现在我若说他的亲属告诉他，现在已经没有华人在北京，对不对？ 没有华人， 因为已经没有那些礼貌，以前的华人很有礼貌，很有名，对不对？ 北京人，在北京的中国人以前很有礼貌， 现在没有，所以糟糕了。 台湾有还是也是台湾呢？ 台湾好一些，台湾好。好啊，不加过喇叭的不加，玩的过把的玩的呢？亚萨基的。有米达能能读吧的下个是什么，我每次这样断就忘记了。阿基亚塔帕加拉提德瓦塔瓦维罗恰提西里亚阿加希托霍提有米达能能读吧的他的荣华 glory 不会离开他，他好像他发光，好像天人，好像火，这样他的荣华到处会散。为什么？因为他拜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拜他，他变成自己的朋友，变成一切众生的朋友，然后gava tasa pajayanti khete vutam viruhati putanam phalam asnati yomi tanam nadubati。 他的牛在印度财务叫做牛，以前你有多少牛，意思是你有多少财务，每次那个国王还是政府还是贵人送那些出家人跟婆罗门牛，就是那些阿什拉玛 寺庙，印度寺庙都养牛，然后在印度，今天我跟俄罗斯讲，那个牛，所有的牛饼算最好的食物，连他们用牛的牛尿做药，以前的出家人的药就是为牛尿为主，现在还有在斯里兰卡， 他们杀牛的，他们不能杀牛的， 印度教不能，回教他们做， 在印度的回教也这样， 在尼泊尔，因为尼泊尔以前国王是印度教，所以还不允许，连回教不能够杀牛，不允许。在印度，因为回教太多，因为巴基斯坦的关系，所以就复杂一点。不过平常那些都 butcher， 都富都在印度、斯里兰卡、缅甸也是都是回教的，Gavata Sapajayanti， 他的牛，生很多小小肚子，为什么？因为他很一切众生好朋友，对不对？所以他的财物越来越多，因为他的牛生很多很多小小可爱的肚子，胖胖胖的，Gavata Sapajayanti Kete。无汤比如很低，在他所有的店里面，他种那些菜，还是卖什么，还有那玉米，都变成很大，所以他不打那法拉玛斯那的，所以他能够欣赏他的多多儿子的多多儿子的法郎国，他们养他，他变成老呢，他的很多有财物的儿子就养他，所以他在变老的时候他很安全，很舒服，因为大家照顾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什么如果都爸爸大多哇如果都爸爸大多哇我那都巴蒂多嘛那我出多巴蒂坦拉巴蒂有米达南那都巴蒂，如果他从这是为我特别重要，如果他从高岩落下，还是从树木落下，所以一定会有众生支持他，就是招呼他。好像我有受过伤，为什么因他不去变朋友，所以朋友一定会找他，如果他有什么苦难，他受伤，他们一定会招呼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比如他母拉圣达能尼格那没有马路都阿弥德那巴萨哈提有米达能那杜巴提，意思是他变成好像一个榕树，很大的榕树，他的根很深，所以他不把那个风大风大风不会颠倒它，因为它的它的根很深，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清净的爱，我们的根很深，所以所有的苦难不会颠倒我们，变成很稳定，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这样？ 阿弥陀佛，那不起边朋友，所以他什么意思？这个自心观的修行，我们已经有说明，是特别在众生界，是积极的带动。你因为你修清净的爱，不但是入定，你也要招呼自己为朋友，招呼一切众生，好像自己就是好像朋友，好朋友，因为你自己知道招呼自己像好朋友，你知道你需要什么，那你也知道众生需要什么，这样才会和谐，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在家庭里面没有和谐？因为父母强迫自己，自己的孩子做这样这样这样，不是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对不对？所以很多问题，因为对自己像朋友，所以他了解其他的众生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快乐，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所以你修自心观，你应该发达这种积极的态度，招呼自己像朋友，招呼一切众生像朋友，不分别，不管是他导演你还是他喜欢你，你对他们都好平淡，这样渐渐你能够得到刚才我有说那些好处，所以自心观，修自心观的好处变成无量，那有多爱的这种众生，他的根变成很深，所以在所有的苦难他不受影响，他会处理所有的问题，因为他有自信，他也给别的众生自信，自信是从跟自己跟众生培养好的关系，对不对？那那巴罗巴拉尼古贝塔那阿提玛涅塔卡坦奇南甘奇，因为你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欺骗众生，你招呼自己，招呼众生，好像好朋友，好朋友做什么，他心生自己来让他的朋友快乐，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因为你愿众生，你自己不欺骗自己，众生不去互相欺骗，所以你不会轻视众生，就是这个意思。你刚才我有说明，你变成自己的朋友，变成众生的朋友，就是重视自己，重视众生，重视自己就是重视你的在佛教有大乘佛教是强调那个佛心，就是自己的大我，本来佛教南传佛教完全不讲大我，北传佛教无著菩萨大乘庄严论等等已经开始讲大我，大我就是理想，所以中经你要为什么重视自己跟重视众生，因为你了解自己的一切众生有大我有佛心，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不会害众生？为什么不能够生气？因为你总经一切众生的大我，嗯。这里当然就变成也变成今天我跟俄罗斯讲那个印度教的印象在佛教变成越来越明显，对不对？嗯，印度教一直是讲我，嗯，大我。 哦，所以印度教对佛教影响很大。 当然，佛教对印度教也影响很大。嗯。不过，重要是印度的伟大，是因为那些不同样的宗教，基督教、印度教，印度教有好多种，数不清那么多种，像道教，好多好多好多，也蛮开放，佛教，他们会互相批评、互相讨论，不过没有像欧洲，压迫别的宗教，这是西方的毛病。回教不管是回教、犹太教、天主教都有这个背景，因此压迫别的宗教。 印度教不会是吧？印度教好像在历史上也有压迫。 很少，差不多没有，没有。因为印度教的理想也是不害，跟佛教一样，基督教一样，所有的印度的宗教他们的伟大，他们的重要就是在那个不害 概念。 那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有种姓制度呢？种姓，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啊，还有沙地利啊、婆罗门啊、吠舍啊这些人， 那是从早期已经有， 现在一直到现在都有 当然还有，在发现里面 constitution 没有，不过在个人那个的关系还是很重要。你听印度人的心，你已经知道他是属于什么阶级。 对， 所以在除了大城市以外，乡下还那个不会混在一起结婚，他们都结婚在一起。 大城市会结婚？ 大城市就是现代化。 不，我的意思是印度教本身在印度就是一直都是千年来都是一样，然后它有种姓制度。我们 是 有 进 步，那我是觉得 在已经在曼努斯玛蒂很早期已经有阶级的分别。印度在印度的德苏联，他们变成回教徒，现在很多印度人回教徒、天主教，外国宗教，他们还是有阶级。还是有一些教堂只有高阶级能够进去，那个那些 outcast 不能够，不会用。那是在印度就是这样，你入印度学会那已经变成阶级。 他们不是讲不害吗？为什么会还是会有这种阶级制度？他们没有破坏限制。 阿弥陀佛，那你去印度帮忙。 我不用帮他，我帮自己先。 那些习惯，一万年还谁知道多少年的习惯不容易改变。一个辈子、两个辈子、三个辈子没有办法。需要很长的时间。 杯子，阿弥陀佛。 因为我在学历史的时候，就讲佛教为什么会在印度兴起来，就是因为它种姓制度，就释迦牟尼佛他很悲悯这些，尤其是低贱的。 那是佛没有批评那个的 caste system， 完全没有批评。 对。 这是不对。现在那些我跟他们工作，他们都想佛有批评，不过找不到在阿汉经里面佛批评他接受。 对，但是我的意思，他当初是佛教的话，他很悲悯这些众生，他没有批评说印度教人，他说很悲悯这些贱民、 当然当然，他的贡献是特别，本来已经有那个思想，不是特别佛教的，不过他是说那个 caste division 是精神的，依照 spiritual， 不是因出现在。好啊，我们讲太多，那Biago sana patiga sanya na anya manya sadukami chaye， 所以因为你这样对众生关心，你重视他们，你愿他们不会互相欺骗，你也这样修，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他们，所以你能够完全跟你的愿就是让他们快乐。什么是快乐？没有快乐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没有表上了，没有感觉，只是快乐。所以你愿一切众生包括自己在里面没有感觉，跟他们不会互相害，就是不要怨别的众生有苦，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那个很有名的第一怎么修自心观，好像佛的厉害就是特别在他的第一，大修行人平常是大师人， 师人， 所以其实平常是翻译 metta 为 loving kindness。其实 love 不需要 loving kindness， metta 就是 love， 亲近的爱。为什么你看好像母亲保护他的独儿，这样要保护一切众生，保护自己包裹在里面，怎么保护？就是用清净的爱，清净的爱的对象就要变成，当然大我不是小小我。我们已经有提到即时论的道理，信即时论的信仰的定义就是 prema， 清净的爱，还是宗教的爱。所以因为你修这种爱，所以你对自己有自信保护自己，对众生有自信保护众生。为什么你保护众生？因为这种清净的爱的带动，这是信仰。这里已经靠近，比较靠近那个西方的思想，God is love， 等等，嗯。那，修自心观，要他是说 manasam bhavaya aparina manam 应该发达这种无量的心。什么无量的心？虽然众生无量，你对他们好像母亲对自己的徒儿一样，什么意思？那个自心观的修心，自心观他要变成很积极的，你关心在不是不但愿众生快乐，你也积极的做自己跟众生快乐，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都是靠什么？你发达你的心，发达你的心，一切是谛论，是说明怎么发大心，法界无量，众生皆无量，世界无量，度众生无量，度众生方便无量，五个，这里也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这叫做发大心，所以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跟无二non-duality 概念很有关系，这里可以看出来。那个 non-duality 无二概念其实是靠这个是无良心的修行，因为有是无良心的修行，是无良心的了解，在那个无二概念 non-duality 概念就变成很清楚，变成一个不是是的概念，我们是很活的，很活的修行，很积极的修行，常常后来在大乘佛教那个无二概念就变成罗绮等等，不过其实是很积极的态度，不是，后来就变成越来越罗绮。本来那个无二态度是靠那个是无量心的修行，是无量心的了解。在苏达尼巴达已经有。那修是无良心，从自心观开始，就最重要就是发大心， metang cha sabalo kasmin mana sambhavaya aparimanam， 你要培养这种态度，培养自信，管理一切众生，就是培养大心，因为大心大悲，大悲就变成菩萨道的根本，为什么大悲？因为大，大慈， 大 心， 大 慈 大悲， 发 大慈大悲，我以为是发大心，发大悲， 阿弥陀佛， 发大心，大小的大。 那今天你们有联系 Udam Adoche Tiryanche Asambhadam Averam Asapatam， 在边际四周无障碍，无第一以恒意，那虽然我们会相信一切众生，我们了解一切众生，如果没有经过这种磨练，还是模糊管理一切众生，你要播送完不同样的方向，在你能够了解一切众生，所以这个联系，这个转动。一方面过大心，无量众生，无量法，无量世界，一方面过大那个没有感觉的感觉，他要过大，那无大我就是没有感觉的意思，为什么大我那么重要？在大我没有感觉，在小我才有感觉，所以拉开感觉就是拉开心，拉开心那就到处没有障碍，因为已经原始佛教有的心本来就是无量，心王是无量，他的先知就是那些心说，他们就做那些分别。 师父他说，boundless love towards the entire world， 那十方世界是 world 还是 universe？ 是一样，不要做分别。 world 好像是 earth 的意思， 不是， 是一样， 就是 universe， 也可以叫做 world。 那现在，佛是说明怎么解脱，自己的心用感觉无量感觉，那在佛教里面怎么解脱？解脱只能够如果我们学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佛教怎么说明？在四维里面，修，不管你是 张桌还是桌子还是金星还是单桌，在所有的身体的姿势要保持正念，修自性观的正念就是到处没有感觉，在十方向一切众生都没有感觉。这种正念，不管你是在打坐的时候，还是是静心的时候讲话，我们所做的活动都做在思维一里面，往前面走，后面走，讲话，工作都是在思维一里面，在那个，所以不管你是在做什么，要保持这种正念。什么正念？你对自己对外面完全没有感觉，只是这样在自性观变成新的解脱的因缘。如果没有这样不断的修，那那个心里面的无感觉的影响不会明显，所以要不但打坐的时候，在什么时候都要保持这种正念，这样才能够收那些佛教的文学所说明的不可思议的利益，自性观的利益。所以到处没有问题，如果保持这种正念，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差不多都是从感觉来的，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冲突都是都是感觉，对不对？所以佛他能够像伽利玛难达，你们知道伽利玛难达，在南传佛教伽利玛难达苏塔我们常常诵，伽利玛难达是谁？特别为沃罗斯很有意思。伽利玛难达苏塔就是我们南传佛教，如果生病，那和尚就去不同样的那些家庭送伽利玛难达苏塔，是帮助治疗所有的病。治疗病有身体的关系，也有心的关系。那特别伽利玛难达苏塔是来治疗用所有的跟心有关系的病。啊，伽利玛难达是阿难多的好朋友，他非常非常聪明。他很有智慧，不过他很讨厌佛，他很讨厌佛，可能一方面因为他是婆罗门，一方面因为他自己想自己很厉害，嫉妒，所以佛教阿难多伽利玛难达苏塔来治疗那个让伽利玛难达对他态度好，其实他是说明色相，色相无常等等， 色相 色相 是 实相。 哦， 实 相。 实相。 实相。 实相。阿弥陀佛。 实相。 哎，那佛送耶利玛南达梅达，嗯，他阿南达去看他之前，他送耶利玛南达梅达，然后耶利玛南达他来，西佛陀的教，供养他，嗯，因为他很有财物等等，供养僧团，变成佛陀的很，佛陀的很好的居士弟子，嗯，因为佛送他没他，嗯，所以他感到这个没他虽然住很远，佛送他没他，他自己来好像肚子玩，主帖是说明好像肚子玩母亲，嗯，喝牛奶，他这样的，哎，因为他会佛陀的自信观那么厉害，从愿他能够影响人送他自信，所以他来好像肚子找他的母亲，因一切众生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爱，对不对？Titan chara nisinova sayanova yavatasa vigata midho etam satim aditheya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rukwa ninenko yung shenjie bao hu zhizong zhenyan zai ni suo zuo de huo dong na sui ran ni hai zai zhege saha shijie li mian zai zhege you hen duo gu de shijie li mian ni yijing你的心已经不是在这个，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心已经属于最高的梵天，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修禅定的修行叫做Devapada， 就是领导梵天修。四无量心叫 Brahmapada， 领导到 Brahma 天， Brahma 天是最高的天，超越所有的苦， Brahma 已经没有，所有的苦都没有，不过临时都没有，他还是在轮回里面。那些欲界的天人还是有一些苦，比我们少，不过还是有，他们还是会不满意，还是会有嫉妒，还是会吵架，跟阿修罗打仗，对不对？那抱着这种真言，在我们所做的活动里面外面都没有感觉，那已经入天堂了，还在这里，不过已经心在天堂去了，所以佛教自性观最简单的方法上天，那最后我们有看过那个定穴的部分，最后小小部分就是一松而已，说明内观，如即时论是说明，因为四无量心的所言是众生，众生是优柔的所言，所以一定要处理不正见，才能够用自性观来解脱。不正见就是什么不正见？ 长乐我净。 长跟端，简，就是修中道。修中道呢，超越所有的见，那结果超越也众生见，众生见我们早上有讲过，众生就是有情，有情就是有执着，为什么有执着？因为没有成中道，成在佛教中道是究竟道，为什么？因为究竟不害是在中道，只有中道佛教能够修究竟不害，为什么？因为中道，其他的宗教没有，我们这样相信，不过中道了解中道不容易，那迪丁查努巴嘎玛，他有超越，所有的见。为什么超越所有的见？因他有时间中道，有时间中道，那没有什么见。佛说。我跟世界没有什么冲突，世界跟我有冲突，对不对？世界那个友情所用的那些概念我也是用的，不过我跟世界没有什么冲突，所以没有什么感觉。Ditinchanu Pagama Silava So Inwe Woman eating Ditianyo Gentle Jie Jiaozu Jihui So Ta Inwe Tayo Chao Ye So Yoda Jen Tayo Shi Jen中道，所以他接学也就是变成完全，接学变成完全在什么情况下智慧有成就，所以在苏巴苏达等等佛是说明接的意思为智慧，希拉瓦达萨内那桑巴诺，达萨那也中文翻译为见，所以有一点一点模糊，滴滴也翻译为见，达萨那也翻译为见，不过达萨那的意思其实是一切是地论，是说明智慧为了解空相，达萨那是了解自相，达萨那的意思其实是智慧，就是智慧的范围很宽，达萨那的范围就是现在直接看那个对象的真相， 这是你的正知翻译的对不对？ 他们即是皆得以真知，真知达萨那， 那真知也是智慧的动义词，不过真知跟 dasana 有一点不一样，真知叫 sampajanya。 那应该怎么翻？ 他翻译真知有他的道理，中文翻译 dasana， dasana 平常 darsana 为见。不过这样。不是人间，是另外一种间，就是直接佛是谁，佛是一个有直接看直接看鲜亮，所以因为直接看，所以不能够有什么模糊疑惑，他直接看所有的法的真相。真知的翻译，有的时候那些翻译成中文变成很困难，因为好像西也是翻译娑摩那沙，吸收也是翻译十无量心息，也是翻译 priti 欢喜，很多息 priti 那个见也是翻译 ditti， 也是翻译 dasana， 所以有一点有一点乱。 师父，那个 priti 跟 sukha 的地方是什么？ 那个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有一点不一样，在南传佛教比的是属于幸运，不是属于收引、比的是欢喜所言、乐是令那可以的所言。清净道论可以很好比喻，好像你在沙漠丢掉路，你看远一个绿洲，你欢喜这个所缘就是必地，然后你快快跑到那边，那个喝一睡一觉，你的意思冲凉，那个叫做乐，直接领那所缘，欢喜所缘，或因为欢喜所缘，所以还是属于幸运，不是属于受缘。 师父这里翻成真实智慧可以的。 好，可以可以，意思是 实相智慧， 因为这个很难翻译，所以 实相智慧可以。 什么？哪里实相智慧？ 说翻成实相的智慧。 达萨那不是真知，达翻译记住戒得以真知，达萨那是真知。 你不是说不是吗？ 真知是达萨那， 正知是达萨那， 都是跟真知也是智慧，达萨那也是智慧，只是不同样的智慧的方面，中文很难分别他们。 白话文来翻的话，你会怎么翻？ 我会翻知见，可能 知见， 知见 ，direct seeing。 direct seeing， 知见， 先见，先见好，先见好。 direct seeing， 知 见。 Kamesu vinaya ghedam， 因为如果你有成道，你已经没有那意义，那hi jatu gabasayam punaretiti， 因为没有意义，所以不会再拜拜轮回，去哪里走一走，一个人要自己了解，谁都不能够说明，对不对？ 如果能够说明，那大家努力在修涅槃，因为没有办法说明，我们大家努力在做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除了涅槃以外，对不对？好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儿，那再打坐一个小时，然后送什么？你们喜欢送那个metta anusamsa，刚才我有送，然后送紫金中福，然后回向，然后休息。我看一些同学已经。